我上一次是跟大家讲了以色列人怎样是战胜了艾城，但我们也都讲了他们之前的失败是因为亚干，我们也都讲了撒旦的战略，就是眼睛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你说为什么今天的标题又讲撒旦，是要讲对抗撒旦的狡计。今天我们会是具体一些，看下撒旦是透过希未人怎样来到欺骗以色列人，而学到怎样来到是对抗撒旦。但是我们的副标题都很有趣，叫做末日骗术的再现。我们曾经是讲过末世是有敌基督的国，是跟希未国是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从希未人怎样来到欺骗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见到末世敌基督的国是有些什么欺骗的手段，我们等阵是会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看看背景。我们说以色列人征服了耶利哥城和艾城，其他迦南国的人就觉得很惧怕。哇，用什么以色列人逐一这样来到击败他们，今日是耶利哥城，听日艾城，后日就轮到我们。所以他们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就一起来到联手来到攻打以色列人。所以在约书亚记的九章一至到二节，刚才 Larry 长老跟我们读过，说所以客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诸王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他们都同心起来对抗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见到其中有一族人叫做希未人，他们就是住在基片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攻打以色列人不是上上之策，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神的确是可畏，值得敬畏，所以唯一能够保命的办法就是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来到跟他们讲和。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怎样能够欺骗以色列人来到跟他们讲和。我跟大家以前都讲过，以色列人时时都派探子入去迦南地，摩西试过，约书亚都试过，但是你想想，希未人何尝不会派探子进入以色列的营地入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对神的律例典章，对耶和华 的训诲是很懂得，是很熟悉。在《生命记》的七章一至到二节经文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就是黑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正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迦南是有七国，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可以跟他们立约的。但是你说居住在迦南地远一点，不是那七个国家呢？神亦都有吩咐，在生命记的二十章十至到十一节，当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我们见到有很不同，七族的人是要赶尽杀绝，不可以立约，但是其他以外的人，以色列人是可以跟他们立约。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因为我曾经讲过，这七族的迦南人是非常非常之邪恶，他们拜偶像，甚至是将自己的仔女献给神，神不要以色列人学他们一样，所以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绝对是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但是他们以外的居民，神是说你是要可以跟他们立约，而且还要先礼后兵，先宣告和睦的话。这班是什么人啊？十五节又讲，离你甚远的国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这些国民就是那七个迦南族要灭绝的那七个，其他以外你都可以跟他们立约。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希未人会知道扮鬼扮马来到是跟以色列人希望立约。他们扮到自己是住到很远很远，就是好像神的话语所说。我们见到希未人真是苦心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他们亦都知道若果能够欺骗以色列人跟他立约，那就没死了。因为以色列人立约是怎样立的？指着神的名来到立。立了约之后就怎都不会反悔的了。问题就是怎能够呃到以色列人来到跟他们立约。这些这样的希未人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一定是很有趣的，当时的情景。他们将那些旧的口袋，那些破烂的那些皮酒袋摆在个炉仔的上高，穿着那些旧鞋旧衫，拿着那些又硬、又发霉又干的饼来到是见约书亚在说吉格。他跟约书亚说，你看看这些饼我们刚刚出门的时候好新鲜好软熟的，好好味道啊，还好吃过85C 那些面包。你看看现在又干又硬又发晒霉、你看看我们的酒袋出来的时候，哇软熟啊，装满晒酒，喂现在都含烂爆裂晒了，你都见到。再看看我们的鞋，我们的衫还不证明我们是好远路来的，你应该要跟我们立约。以色列人都不是笨的、他们说，喂如果你住在我们很近走来呃我们怎么办、或者你们不是那么远的呢？哇这班希未人由腔滑舌说什么啊？他说，哎呀我们是你的仆人来的、你跟我们立约啦，口甜舌滑。约书亚再去问他们，你到底是哪个？他们只是一样的回答，我们是很远地方来。他们还说，我们听见你们耶和华的名声，怎样在埃及降十灾，带领你们出埃及过红海，我们全部听见。还有你们怎样去到约旦河东来到对付亚摩利的两个王西云和恶，我们全部都知道。喂，有没有见到他们真的非常之的狡猾？他们只是说那些陈年旧事，40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新近发生那些攻打耶利哥城啊、艾城，他们绝口不提。为什么啊？因为这些事应该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不容易听见的这些消息，所以他们绝口不提，只是提那些陈年旧事。他们说，我们的长老派我们来跟你立约。很有趣，希未人在圣经里面是其中一个没有王的一个国，他们是由长老，是由领袖来到带领。于是约书亚在9章15节，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大件事了，会众的首领向他们起誓跟他们立约。因为他们立约，我们刚才讲过是指着神的名，神的教导很清楚，你一是就不要立约，不要起誓，但是如果你立约起誓的话，你就一定要遵守你的誓言。很清楚神的话语是这样讲，因为你指着的是神的名，神是轻慢不得。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件事，就是希未人怎样来到欺骗以色列人，我们学到四样东西，就是撒旦的手段怎样来到对付。第一件事，千祈不要只看每件事的外表。约书亚他是惯了用刀用枪，你叫他打仗他绝对是没有问题、你看他在出埃及记来到是迎战亚玛力人、晓勇善战，完全是没有问题。所以撒旦说，哇你这么打得硬碰硬不行、改变了战略，以和平使者来到是见以色列人那些希未人。在约书亚记的9章4节，说希未人是假冒的使者。 他们扮到很远离，不辞劳苦，博取以色列人的同情，博取他们的信心。你想想，撒旦起初引诱亚当夏娃是不是一样？哇，他是不是去到亚当夏娃面前，哇，被他们见到我就是魔鬼了，面目狰狞？不是的，他是化身成为一条蛇。为什么他会化身成为一条蛇？刚刚神才叫亚当看守所有的动物，撒旦就扮了一只动物，一条蛇来到见亚当夏娃。所以亚当夏娃见到一条蛇是动物，放低了他们的警觉。但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蛇比田野一切的动物更狡猾。我们说今天的主角就是希美人，他们是住在基片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的九章七节首次提到他们是希美人。希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希美这个字就是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年代的关系了。我们讲完了约书亚记，出年我们会讲士师记。士师记的十六章又是一个例子，就是大利拉，他是要哄参孙讲出他大力的秘密。他怎么样？哇，投怀送抱，讲些好好听的话，希望能够引参孙讲出他的秘密，亦都是一样。当撒旦来到引诱我们的时候，他不会是以他真正的面目来到见我们，他是会好像圣经里面说，他就是光明的使者，被我们见到是完全放低了我们的警觉，来到是引诱我们。除了我们不要只是看外表，第二样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安逸而妥协。为什么约书亚是会被希美人呃到？我们看一下，头头是迦南人联手说要来攻击以色列，是吗？其实撒旦是很喜欢用这个手法的，他是聚集力量来到攻击所有属神的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撒旦是怂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起来到攻击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诗篇的第二篇，第二篇的一章二节，诗篇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就是撒旦的计谋，怂恿大众来到攻击神，攻击神的受膏者。这一件事在树末世会再发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透过敌基督的国，敌基督是会怂恿所有万民来到攻击以色列，在这里末世来到攻击尼赛亚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撒旦的手段，但是当他发觉硬碰硬不行的时候，他就会改变战略，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他是扮成和平的使者来到是见以色列人。为什么约书亚会跟希美人立约？就是有可能他见到这么多的迦南人都来攻击以色列，突然间现在有希美人其中一个族人愿意是跟自己来到立约，你想想，多一个朋友是不是怎都好过多一个敌人？所以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是愿意跟希美人来到立约？他是希望是得到安逸。其实早期的教会都是一样，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撒旦是不断地攻击基督教，基督徒变得怎样？你越是攻击他们，他们越是变得忠心，越是虔诚。在早期的教会有很多人愿意为主来到殉道，同样撒旦看下，咦，不妥吧，硬碰硬不行吧，所以他就改变战略。在公元的383年，君士但丁是接受了基督教，跟住的十年里面，基督教是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很多基督徒本来是受逼迫的，现在怎样？ 过住好安逸嘅生活，好舒适，好舒服，就系好似我哋好多而家嘅基督徒一模一样。啊，佢哋唔再虔诚，佢哋亦都系好多人离弃咗神，自己都唔知道。啊，呢个就系撒旦嘅手法。当时有好多俗世嘅节日变成咗基督教嘅节日，有好多错误嘅教导都进入咗基督教。嗱，我同大家以前都讲过，寓意灵异解经就系喺嗰个时候进入基督教。点解会喺嗰个时候进入基督教啊？罗马帝国而家支持教会啊嘛，罗马帝国系你嘅米饭班主啊嘛，罗马嘅王系你嘅主啊嘛。嗰啲咁嘅神父，嗰啲主教够唔够胆喺住米饭班主嘅面前话：喂，耶稣基督好快翻嚟噶啦，翻到嚟就扫晒世上所有嘅国家，连罗马帝国都要下拜。你谂下，若果你系传道人，你够唔够胆咁样讲？当然唔够胆，所以就将圣经入边嘅教导好多话，耶稣基督将会翻嚟建立佢千年嘅国度，建立地上实在嘅国度，呢啲咁样嘅经文，佢哋全部用灵异同埋寓意嚟到解经，就系话唔系真系实实在在有一个世上嘅国啊！呢个只不过系基督徒心里面嘅国，所以我哋见到唔单止基督徒变得好安逸，连呢一个教义都开始有改变。撒旦嘅攻击系非常之嘅犀利。嗱，当我哋系太安逸嘅时候，我哋喺边方面希望得到安逸，撒旦就会攻击嗰方面。啊，我哋认为我哋嘅经济得到安逸咩？撒旦可能攻击我哋嘅经济。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咩？撒旦会经攻击嗰样。本身嘅安危咩？撒旦亦都会攻击。当佢攻击嗰阵时，我哋希望得到安逸，我哋就会点啊？去妥协。嗱，呢一个就出现问题。但系你话，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为自己嘅安逸妥协唔系咁差啫。嗱，我哋见到以色列人就系因为自己嘅安危立咗约，佢哋就反悔不已。嗱，其实啊，而家我哋都好有需要警惕嘅时候，例如我哋喺度公众嘅场所，若果系我哋嘅同事或者甚至我哋嘅朋友当中，啊，如果突然间有人出嚟攻击神，讲亵渎神嘅话，你会点样做？你会唔会心谂，哎呀，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我都系唔出声啦，啊，草草了事？定系你会愿意行出嚟为神嚟到讲说话？你会点样做呢？系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嗱，除咗要对付撒旦，第一唔好睇外表，第二唔好只顾自己嘅安逸嚟到同敌人嚟到妥协，第三就系要小心奉承嘅话。嗱，我哋见到约书亚同埋希未人立约，有可能系因为希未人又看滑舌。嗱，佢哋头先讲过啦，叫自己做仆人，从极远之地而嚟，系听见耶和华嘅名声，同埋佢做一切嘅事。哇，那顶高帽就笠落去约书亚，笠落以色列人的头上高。到最后三日之后，东窗事发，个奸计被人发现了，他们怎么说？约书亚记的九章二十五节，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怎样对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作罢。哇，真是讲得好听啊！你喜意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呢，我们是你的仆人。但我们要小心啊，当有人是讲奉承的话，我们是要很小心。箴言的二十九章五节，谦卑邻舍的就是切网罗绊他的脚。当有人讲谦卑的话，奉承的话，我们特别要小心。在诗篇的五章九节都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躺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啊，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警觉，千祈不要是放低我们的警觉。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 都会话自己系基督徒啊，或者话信埋系同你哋一样个神啊，甚至话歌颂神啦、啊、赞美神啦、啊、感谢神啦、啊，你听得上嚟，你听得好舒服。但系当你再听清楚啲，你会发觉哎呀唔妥啊！佢哋原来唔系信我哋嘅基督教嘅，系啲异端邪教嚟。嗱，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我喺香港嘅时候，我唔系基督徒，但系我个姐姐就系基督徒。嗰阵时我好中意同佢拗，希望拗赢咗，希望能够说服佢话世上系冇神嘅。嗰阵时我系咁衰。嗱，而家咧嚟咗美国啊，我系变成基督徒，仲做咗牧师添。我个姐姐就反而信咗 New Age， 真系好不幸。嗱，我哋点知道啊？原来有一日喺国庆日，大家 barbecue， 我个姐姐就走去同我个大女讲，讲佢嘅信仰。哇！我个大女听咗，佢又话感谢神，又话啊歌颂神，都唔知几开心个。哎呀，原来 Auntie 都系基督徒嚟噶。再听下，佢发觉唔妥啦，走嚟同我讲：喂 ，Daddy 啊！Auntie 讲啲嘢好奇怪啊！佢话你要嚟听下先至得，咁先至知道原来我家姐系信咗 New Age， 真系非常非常之嘅不幸，真系要好小心，要听清楚。约书亚就系出现咩嘢问题啊？佢冇问清楚，佢应该问啲希未人：喂，你系乜嘢国啊？你边个国嚟噶？你个国喺边度啊？佢完全都冇问清楚，佢就同敌人嚟到立约。嗱，而家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喺说网上，因为疫情嘅缘故，你中意听乜你都有得听，好多信息喺出边嘅。唔觉意，你真系以为冚唪唥都基督教。我曾经见到网上有一篇道，佢话啊教你如何辨别真假基督。我话哇，呢个直情就系基督教啦，系嘛？如何辨别真假基督？我走去睇睇。原来是万能神教会，原来是个异端来的，个异端居然是教你怎样辨别真假基督，真是啼笑皆非的搞到。所以真的要搞清楚，不是说有信息我们就去听，真的要很小心用神的话语来到辨别，用神的话语来到印证一下，我们才好相信。除了我们对抗撒旦，第一不要看外表，第二不要只是挂住自己的安逸，第三要小心人的奉承，第四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太过骄傲。约书亚记的九章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我真的不明白这些以色列人，呢头人哋先至同你讲，我哋行咗好远嘅。你睇我哋啲饼又干又硬又发晒霉，边度仲有新鲜嘅食物嚟到俾佢哋啊？自己谂下都明白啦，系嘛？仲走去攞咗人哋啲食物就点啊？唔去求问耶和华，真系令人莫解啊！嗱，喺历史喺度圣经入边有一个人大卫，佢犯好多罪，佢犯啲好严重嘅罪。奸淫甚至是谋杀，但是我们见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是追求神心意，就算他犯罪他都会立刻回到神那里追求神的心意。这些是很需要我们来到学习。以色列人就是忘记了求问神，他们没有去祷告，没有去求神来到带领他们，他们自作主张，自把自为，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就足够，他们骄傲。其实在出埃及记的34章12节，摩西已经是警告他们，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不要立约啊，去跟那里的人，但他们都没有听到。哎呀，你说摩西说那些陈年旧事咯，但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啊，他们战胜了艾城之后做什么？约书亚带领他们去试剑这个地方，在以巴路山捉了一个坛，将神的律例典章抄写了一次，还将神的话语读了一次，每读到祝福的时候，在树 基利心山上高六个支派大声叫阿门，每读到神的咒诅，在以巴路山上高六个支派大声叫阿门，全部神的话语啱啱先至读完一次，而家咁快就唔记得咗。箴言嘅三章五至到六节，头先我哋敬拜嘅时候都有读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嘅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嘅路。喺几多嘅事上要认定神啊？喺一切嘅事上啊，我哋要好小心。喺《雅各书》嘅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嗱，我哋要谦卑咁去到神嘅面前。当我哋认为我哋自己嘅能力就足够嘅时候，我哋就骄傲，我哋就唔谦卑，我哋就唔能够得到神嘅带领。有一位好好嘅牧者，佢系曾经系讲过一段好有意思嘅话。佢话喺度某件事上，如果你认为有件事系理所当然要去做嘅，佢话你唔好做，你立刻去求问神。啊，你话点解啊？因为神嘅旨意时时都系同我哋自己嘅旨意系相违背嘅。嗱，所以我哋有件事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去做啊，你更加应该系停落嚟，先去求问神。当我们对某件事觉得是有迫切感，应该要立刻去做的时候，我们要等候神。如果等候了神之后仍然是有疑问，不要采取行动，你先去祷告。当你有感动要向某个方向来到前进，而但是你的心里面不能够得到平静的话，你就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你要等候神。咁样先至唔会为自己所作出嘅决定会得羞愧。咁样先至係能够战胜魔鬼，战胜撒旦嘅诡计。所以呢一个传道人，呢一个牧师讲得真係好有意思。佢话你哋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对任何事嘅判断。唔好相信自己对任何事嘅判断，好重要。当呢件事真相大白，三日之后原来发现呢啲希未人唔係好远好远嚟到㗎，佢哋係离开吉格只不过係三日嘅路程，但係以色列人已经同佢哋立咗约，仲係指住神嘅命，所以唔可以反悔，唔可以击杀呢啲嘅利未人。当时嗰啲会众就点呀？埋怨，向啲首领嚟到埋怨，哇，你哋啲首领都唔知点做嘅啊、都唔搞清楚就同人立约，你睇下而家搞成点样。嗱，如果调转系我哋同人立咗约，发觉原来对方作弊嘅噃，我哋会点啊？废约啦，系嘛？你不仁就我不义，你做初一我就点啊？做十五，系嘛？既然你作弊，我咪废约咯。但系以色列人咧，冇咁做，点解啊？因为是指住神的命来到立约，神的命是不可以是蒙羞的，所以就算对方是作弊，他们一样是要守约，还不单止他们当时是要守约，他们是要继续守约。原来去到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突然间在树国内是有三年的大饥荒，大卫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三年的大饥荒，他就去求问神。在说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三年的饥荒？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希未人。我们见到事情去到扫罗大卫的时候，当他们毁约杀死希未人的时候，神一样是追究，还降了三年的饥荒给以色列人。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啊！我哋如果同人立约，你一系唔好立，立咗之后我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使到神嘅命蒙羞。嗱，我哋基督徒喺树在世同人交往，好小心 啊，唔单止唔好话立约，我哋身上有咩啊？有耶稣基督嘅命噶，人哋叫我哋做基督徒噶。啊，你话非基督徒唔需要待佢哋咁好，真系？圣经讲得好清楚啊！就算非基督徒，就算佢哋系作弊，就算佢哋违约，但系若果你嘅回应系会令到神嘅名蒙羞嘅话，你都唔可以做啊！呢、这个就系圣经嘅教导。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啊，仲唔止添啊！喺《约书亚记》嘅十章，我哋下次会讲，就系、是、当耶路撒冷王嗰阵时，耶路撒冷仲未系属于以色列人。有耶路撒冷王呢、这个迦南王，佢听见约书亚攞咗取咗艾城同埋耶利哥城，啊，佢就好嬲。但系佢最嬲嘅系希未人自己人走去归顺以色列，投靠以色列，同佢哋立约。所以佢就联合咗五个亚摩利王嚟到攻打欺骗，攻打希未人。嗱，我再讲一次，唔系攻打以色列，佢攻打翻自己人，因为佢唔可以俾自己人嚟到违背佢。结果点样样啊？结果以色列人系咪话：哎呀，既然唔可以杀你啦，咁啊，我就唔去帮你，不必调转我哋会咁样噶，系嘛？我唔杀得你啫。喂，而家你鬼打鬼噃，系嘛？你自己人杀自己人，我鬼唔望你两败俱伤咩？系嘛？但系约书亚有冇咁做啊？冇咁做啊！佢去到约书亚记嘅第十章，当耶路撒冷王联合五个亚摩利王嚟到攻击希未人，佢仲要出兵嚟到帮希未人嚟到帮助佢哋。嗱，你谂下，嗱呢个就系圣经嘅教导。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就系头先我哋讲咗申命记嘅二十章十一节。话若果远方嘅迦南人嗰啲外邦人，若果愿意系同以色列人讲和，如果佢哋愿意系大开城门嚟到系立约嘅话，佢哋要成为以色列人嘅仆人嚟到效劳嚟到服侍佢哋。嗱，有好多人就会讲：哎呀，你哋啲基督徒嘅神啊，真系歧视外邦人噶，系咪？人哋同你讲和，你仲要叫佢做仆人嚟到服侍自己，啊，仲唔系歧视人？其实圣经入面一早就讲了，神是爱我们的外邦人，是吧？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最初是透过以色列人将这个救赎传给我们。我们见到不是歧视外邦人的，那为什么会叫这些人来做仆人呢？其实神都知道这班人愿意投靠自己，他们是得救，但他们仍然是有很多包袱，有好多系旧嘅思想，拜偶像，有好多坏嘅习惯，佢哋系好容易嚟到影响以色列人。当佢哋系做仆人嘅时候，就唔系咁容易影响个主人。所以咧，我相信就系咁嘅原因，神系要佢哋成为以色列人嘅仆人。嗱，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是、我哋头先话呢啲希未人要为以色列人成为仆人效劳服侍，喺约书亚记入边又话嚟到劈柴担水，但系约书亚后尾派佢哋做乜嘢嘅工作啊？喺神嘅殿入边作劈柴担水。哇，点解啊？嗱，唔单止唔要呢啲希未人有负面嘅影响以色列人。神仲希望有正面嚟到影响希未人。当佢哋喺度神嘅殿入边嚟到侍奉、嚟到服侍嘅时候，佢哋就会接触利未人，会接触神嘅话语，有机会能够系改变佢哋。有冇见到啊？神真系好大嘅恩典，唔要佢哋影响以色列人，但系希望有正面嘅影响希未人。嗱，我亦都想同大家讲讲另外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就是罗亚的三个仔，罗亚三个仔就是闪含同埋雅弗，系嘛？我哋都知道圣经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就是闪嘅后人，迦南人呢是含嘅后人。嗱，我哋知道喺说罗亚嘅时候发生乜嘢事啊？罗亚饮醉酒，赤身露体，系嘛？佢嘅仔见到爸爸赤身露体。但是好有趣，可能含是有不尊敬爸爸的心意。 所以当他见到爸爸赤心露体不尊敬爸爸，当挪亚醒了之后，他就讲了一个造咒，在树创世纪的九章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嗱，好有趣啦！希未人是什么人啊？是迦南人。迦南人呢是含的子孙，以色列人呢是闪的子孙，是吗？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希未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正好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迦南的子孙是为了他们的兄弟来到作仆人。我们知道分了地之后，希未人就成为了便雅悯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了，约书亚记其实同埋启示录是非常非常之嘅相似，相似到令我自己都震惊。我今日系冇时间同大家再重复翻我曾经讲过有乜嘢相似嘅地方，但我今日想同大家睇睇嘅就系希未人同埋末世敌基督国相似嘅地方。首先希未人喺说圣经入边一共出现系有成二十五次咁多。有二十次都只不过是讲他们是迦南人和其他迦南的族人是相提并论，但是有五次是特别讲到他们的事迹的。一次是在树创世纪的十章十七节，是讲到这个迦南人的家谱，希未是迦南的后人，亦都是含的后人，这个是创世纪的十章十七节。第二次是在树创世纪的三十六章第二节，是讲到以扫，记不记得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他是娶了一个希未女子为妻。在树今天的经文就是约书亚的九章，就是讲到希未人扮鬼扮马来到是欺骗以色列人来到跟他们立约。在树约书亚记的十一章，我们下一次会讲，就是说除了希未人以外，没有其他的迦南人和以色列人立约讲和。但是还有一次，就是在树创世纪的三十四章，这个故事我跟大家都讲过，是讲话在树雅各的时候是有一座城，这座城的城主是希未人，他叫做哈末，哈末是有个仔叫做士剑，记不记得，就是士剑奸污了雅各的女底拿，但是他很爱底拿，他是愿意娶底拿为妻，但是以色列人很生气，他说你们的未受割礼的人要娶我们的以色列的女子可以，你们要先行割礼。于是所有的希未的男丁都愿意行割礼，个个都想娶以色列的女子为妻。就是当他们在第三日最痛的时候，利未和西缅两个是将所有的希未男丁全部杀晒，还不单止，在树创世纪的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直情是灭族来的，男丁死晒，妇女和仔孩子全部是掳掠晒。这件事以色列人是做得很不对，圣经是讲得很清楚，雅各对利未和西缅日后是有对他们的审判，有对他们的咒诅，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但我们讲的就是说，有没有见到希未人好像是被灭了族，但是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九章又出回来，似乎是死灰复燃。你会说，唉，或者那座城里面的城主是这个哈末，是希未人啫，或者其他人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士师记的九章二十八节，你就会见到那个时候去到士师记士剑这个地方，士剑就是哈末的仔的名，那个地方都改了做士剑，全部那里士剑的居民都是哈末的子孙来的，所以哈末是一个始祖来的，哈末这个希未人是一个始祖。所以我们知道当年这个城绝对是希未人的城，是被以色列人是灭了族，而是死灰复燃。 嗱，我哋亦都不妨再睇睇敌基督嘅国喺末世系会点样样。嗱，喺住启示录嘅十七章十节，话又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五个倾倒嘅王系边五个啊？埃及啦、亚述啦、巴比伦啦、马代波斯啦，同埋希腊，系嘛？第六位还在嘅咧，罗马。罗马帝国始终都冇被灭到，罗马只不过而家系同化咗入去欧洲好多嘅国家，所以罗马帝国而家可以话得仍然存在。仲有第七位咧，还未来到系乜嘢啊？嗱，我哋读但以理书嘅第二章，我哋就知道啦。那个大人像系嘛，有金嘅头系巴比伦，有银嘅身体系马代波斯，有铜嘅土腹是希腊，有铁的脚是什么罗马，是吗？但是不要忘记那十只脚趾，半铁半泥的脚趾就是由罗马帝国所产生，但是抠了一些杂质进去。很多的解经家都说是现在欧洲的共同市场， OK， 有十个国家，是不是我们日后才知道？但是第七位未来临的就是那十个联合国，半铁半泥，亦都系喺树但以理书嘅第七章讲到兽有十只角，系嘛？嗰十只角就系嗰个十个联合国。嗱，我哋继续睇落去启示录嘅十七章十一节。嗱，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嗱，我哋见到同前边嗰七位系同列，咦？是哪七个啊？刚才讲了啦，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和十个共同国家。但是看不看见啊？第八位是哪个啊？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很多解经家解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就会说敌基督是会炸死又回来。如果炸死又回来是什么啊？先前没有如今有嘛，是吗？但是你看看经文讲什么啊？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刚刚先讲完是前面七个国，你看回前面七个国，哪个国没了啊？现在有没有埃及啊？有。现在有没有巴比伦啊？伊拉克啊。现在有没有马代波斯啊？伊朗啊，是吗？现在有没有希腊啊？有。有没有罗马啊？还有。是有个国没了的，哪个国啊？亚述国啊。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他去到亚述国的领土，站在上高，他居然不知道自己就站在亚述国的领土上高。亚述国是在19世纪利利未出土了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亚述国。圣经入面提咗150多次为有亚述国，啲人都话哎呀圣经成日讲大话，冇咁嘅国嘅。十九世纪出土啦，阿利利咪成个城都出咗嚟啦，真係有亚述国㗎。咁而家冇咗啦，将来会唔会再有啊？你睇一节经文好有趣嘅。尼加书嘅五章六节，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浅达嘅时候，他必拯救我们。讲的是什么啊？有人说哎呀亚述国灭了北国以色列嘛，这个不就是讲那次咯。喂，但是经文说他必拯救我们，尼赛亚会拯救，耶稣基督会拯救的，何时有拯救啊？没有啊，灭了了。哎，不是，是讲南国，哎，是讲亚述国来到攻打南国。记不记得啊？以赛亚书三十七章是吗？希西家还去求问神呢，结果点啊？一夜之间，神系派一位天使击杀咗185000个亚述人，救咗佢哋。有冇钱答当地啊？冇钱答到。呢节经文系讲乜嘢啊？好可能就系讲预言将来嘅事。亚述国可能就系敌基督嘅国，先前有，如今没有，再会翻嚟钱答以色列。所以我哋见到极有可能。就是这样。当我们再看的时候，希未人和敌基督的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第一，希未这个字我刚才说是蛇的意思。敌基督呢 是撒旦的化身，就是蛇了，是吗？两者都是第十一个国。最初当神是将迦南十国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十国的当中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是没有希未国的，是后来才加了进去，是第十一个国来的。但以利书的第七章七至到八节，哇，有十国，十只国当中是生出一只小国，就是第十一国咯，是吗？第十一个国家会怎样？将先前三个国是连根拔起，敌基督的国都是第十一个国。存亡呢、啊、我们见到希未人在树创世纪的三十四章一至到二十四节是有这样的城，但是被以色列人灭了，是吧？就是利未和这个西面。又再重现呢，在约书亚记的九章今日的经文又再死灰复燃出现。你看看亚述国怎样啊，在圣经里面讲了一百五十几次说有亚述国，现在是没有了，销声匿迹的。尼加书五章六节可能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兆头，他们可能会再次回来。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我们刚才讲启示录的十七章讲到有一个城，这个不是讲国，讲到有一个城，是什么城啊？巴比伦城。昔日巴比伦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当他死灰复燃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巴比伦城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讲。所以这一切都非常非常之的吻合。你再看看他们立约的手段，在说约书亚记的九章四节，希未人假冒使者来到和以色列人立约。你再看看在这末世敌基督的国是怎样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但以利书的九章二十七节，启示录的六章二节都是用和平的使者来到是和以色列人立约，完全是一模一样。我知道我曾经讲过约书亚记，讲过启示录，亦都讲过但以利书，但我真的很想很想是讲一个系列，就是将这三部书一起来到比较，然后再加上末世的时事，我们可能看到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平时看不到，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条跑道真的很短，我真的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是可以讲一个这样的系列。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见到希未人他们弃暗投明得救，是吗？有人说闸住，为什么？喂，你刚刚先讲完希未人是敌基督的国，你现在又说他们得救弃暗投明。我没有说希未人是敌基督的国，我只是说希未人是敌基督国的预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像，每一个都是罪人来的，绝对不是说这些罪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片段的影子。希未人亦都是一样，你从希未人的历史你可以见到敌基督国的片段。他们就是本来在审判之下，同埋拉合一家都是一样，是该死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神，他们是得救。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每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之前都是该死的人，但是我们愿意接受以致是能够得救。但是亦都有人说，喂、啊、你看看拉合和这个希未人他们都讲大话的、哦、是，但是圣经不是教我们讲大话，圣经是讲事实，是讲真相我们听。其实他们真正得救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就是我四点第一点，每个人得救都是本乎恩，恩着信，就是好像希未人一样，当他们愿意弃暗投明，愿意是接受以色列人的神，他们就能够是得救，就是好像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第二点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圣名，希未人是以神的名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立了约之后就不能够反悔、啊、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和神立约，但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立约的时候是不是真是真心立约，我们要很小心，因为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啊、若果不是真心立约， 去到末世，耶稣基督可能话：我从来都唔认识你，所以我哋要好小心。第三点就系、是、得救咗之后，我哋都系成为咗神嘅仆人，就系、是、好似希未人一样，佢哋成为以色列人嘅仆人，成为咗神嘅仆人。我哋都系一样，我哋得救咗之后，成为咗耶稣基督嘅仆人，唔再系属于罪嘅仆人。而最后嘅一点就系、是、得救咗之后，我哋每个基督徒都系应该有应有嘅回应。你睇下嗰啲希未人，佢哋愿意喺神嘅殿入边嚟到工作，佢哋愿意系劈柴挑水。嗱，我哋知道约柜被腓利士人掳走咗之后，大卫系将会幕系由示罗搬到去基遍呢个地方。基遍就是希未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比希未人有更多的机会 在圣所来到服务。另外大卫的勇士当中有一位是希未人，是以实买亚带领率领三十个勇士。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其中有392人是奠役。什么是奠役啊？奠役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圣殿里面来到工作，相信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未人在当中，而当中的90人是被尼希米来到带领，他们是重起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见到希未人不单止就是说得救那就算，他们真是有心来到回应。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到学习。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约书亚记的第九章，不单止是给我们见到应该怎样来到对抗撒旦的狡计，亦都给我们见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命，以你的命来都是同我们立约，我们得救亦都是成为你的仆人。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来都是侍奉你，不单只是做一个听道的基督徒，亦都是做一个行道的基督徒，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